我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

着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。

人，让我的港城来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去了灰暗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俗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好穷尽痛苦，跟我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，所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才求向别人，愿你的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天天都开心，我便放心，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无国的旧人，让我的港来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去掉灰暗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战争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跟我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跟我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，爱你太深。

向现实之间。口口声声要做英雄圣贤，最后却变成魔鬼。多少人生活在几个世界，却向往另一个世界。多少智慧还能逃离这古老的语言。

杯中多变化，水也清水也静，柔情似水爱共永，未怕东风吹散了热爱，万水千山总是情，聚散也有天注定，不怨天不怨命，但求有山水共作证，但求有山水共作证。 南飞，泪一滴一滴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雪候鸟由熊天平演唱。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老歌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，存留着一代人风靡过的旋律和歌声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徐怀钰、任贤齐的《水晶》，徐美静《都是夜归人》和叶倩文《曾经心痛》。由熊天平演唱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。 感情有头一，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，都在光芒交汇你我眼底。 歌，老歌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，存留着一代人风靡过的旋律和歌声。 当风手中捧着水晶， 爱一个人有缤纷心情，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。 我和你的爱情像水晶，没有负担，你感情有透明。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，独特光芒交汇你我眼。 来，请您欣赏的是徐怀钰、任贤齐的《水晶》，徐美静《都是夜归人》和叶倩文《曾经心痛》。 有心刹那花开，有时候生命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，脚步虽乱了，但是心安如意。 爱一个人常常要很小心，把不手中捧着水晶。 我爱你， 我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，感觉一点点苏醒，一点点撒野。你的爱已模糊，你的忧伤还清楚，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你忘了吧，所有 一个人有缤纷心情，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。 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。 分，已过历史的夜晚，往事就像流星，刹那划过我心，还是放不灰暗的爱，路上自由的身影，孤的孤单。 想念，不会再见。 就他。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作品，我们为您安排郑中基演唱的歌曲《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》。 曾经心疼为何变？ 欣赏。 人生陌生，我只想要和你。 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， 真正面对 了解， 叫我 解你不 合法， 不会不算出 样的 不够笑，请原谅我的坦白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，感觉仅仅缺少的一点点，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，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，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想念，还介意我的眼泪，还介意我的憔悴，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，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 为何 不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作品，我们为您安排郑中基演唱的歌曲。 不敢吹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，让我轻轻的流泪，泪干了不再后悔， 背叛你的心，一起来欣赏。 我知道爱上最失败的误会，别当作仍然温柔，别当作就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，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，请原谅我的坦白，别以为我什么，别装作仍然温柔，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，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，告诉我你都已，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，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，已经在改变，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别假装你还，请原谅我的坦白，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， 介意我的痛苦和伤你，还介意我的眼泪，还介意我的憔悴，还骗我一切不愉快， 感觉仅仅缺少的一点点，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。 真实的误会，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？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你。 曾经让我尽情的流泪，泪干了不再后悔，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。 还介意我的眼泪，还介意我的憔悴，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。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，让我轻轻的流泪，泪干了不再后悔，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。 当作一切平静如旧，我们曾爱。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你的眼睛背叛。 过了多少个年头，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，请原谅我的贪 心。你的心是你背叛了我，背叛了我，背叛了我。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，感觉渐渐缺少的 感情。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。 你的眼睛背，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，还介意我的眼泪，还介意我的憔悴，还背叛了你的心。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，还介意我的眼泪，还介意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。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为何不干脆介 意我的憔悴，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。 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 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，让我轻轻的流泪，泪干了不再后悔，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，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，让我轻轻的流泪，泪干了不再后悔，失败的误会。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带着歌。为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这次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。编辑许璇，主持人麒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见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苦涩，幸福我的遇见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。 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背叛了我，背叛了我的感情。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，还介意 我爱就不需要借口。 我的眼泪，还介意我的憔悴，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播。 看了你的心，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，让我轻轻的流泪泪干。 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 不再后悔，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 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带着各位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这次的节目就全部 零。危险，危险！ 我播送完了，编辑许璇，主持人麒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见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，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。 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啊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啊，我们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。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 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 没时间回家， 破碎的脸，就 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。周末我不止会带他们去游故宫、天安门、颐和园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， 还会陪他们登景山、万春亭、望北海、看日落。我不止会带他们逛西单、王府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， 还会陪他们逛小吃街，尝尝地道的老北京美味。我不只会带他们看鸟巢、水立方。 使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还会陪他们到国子监，感受胡同里的慢生活。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。 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 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。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。